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文祥，很高兴今天能够再次做客北京故事广播，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这本算是新书也算是旧作，然后很开心。嗯， 首先说到周鸿祥哈，这是第二次来我这儿做客了，每次都会带来关于爱情的小美好哈。是一位情感作家，嗯，这么定义你可以吗？ 可以，不过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吧。 嗯，没错。所以说其实今天来也是给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嗯， 包括你书里的故事。其实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五月天的超人。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曲呢？其实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鸿祥的这本书里的很多标题，很多内容其实跟五月天的歌啊有非常多的契合点。 对，嗯，是的。 对， 嗯， 你是很喜欢五月天吗？ 对，我非常喜欢五月天。然后这本书呢其实他创作跟五月天有很大的关系。嗯，因为它其实是我7年前的一本书，然后是当时我是20出头，那个时候我刚好第一次来北京，然后我当时在出这本书之前，前面有一本书是在当时的大概3月份左右出的，然后出了之后呢就相当于也是一本长篇，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把内心都掏空了，就是一下子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写。然后当时编辑呢就正好趁着暑假7月份的时候，他就邀请我来北京看一看，然后当时我就在编辑的家里短住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你在上大学吗？ 上大二快大三的样子，然后在他短住的这段时间呢，就我一直在思考接下来该写什么东西。然后有一天就是他比较忙，我就自己坐公交就乱逛，然后在那个公交上呢就正好在听五月天的歌，当时刚好放到人生海海的那一首，然后当时我一下子就好像被击中了，然后就去翻看那首歌的歌词，结果觉得哎，这个歌词非常有意思，它里面就是讲述了一种小人物的一种生活态度，就是他说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啊，没什么了不起。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我说如果有一个小人物他经受着一种困境，他在一个困境之中出不来，但是他非常乐观，可以去面对生活，就像五月天的歌一样，那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当时我就构思了这么一个故事。对，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刚刚第一句话就唱到了哈，在风中飘的我们走在这个街上哈，一种阳光明媚的感觉，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对，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七夕节 是 啊，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爱情的节日哈。所以呢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去为大家推荐一部爱情的小说，为大家去一起回顾一下哈，我们的第一段初恋的故事，其实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 对， 其实刚刚鸿祥说到了，因为他来到北京短暂的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有了这样一个构思，写这样一个故事。其实我们感觉到这个故事挺悲情的。 嗯， 或者说7年之后，因为你已经长大了， 对， 但是鸿祥也是90后啊，暴露一下年纪。虽然是在7年前写的，但是那个时候的心境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完全不一样。 对，怎么想到再次出版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当时我刚刚讲到他，其实我构思的时候是想让主人公在一个困境里面，然后当时我就会想，人生会面临的几个困境，一个呢是金钱，一个是感情。好，然后这两个呢其实都很容易破解，因为金钱就是你贫穷嘛，那你就努力赚钱，你就勤奋一点，那这个苦难是可以很快过去的。然后爱情这个东西就是在感情当中的遇不到或者求不得，你也会觉得是一种困境，就很希望遇到对的人，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耐心等待也是可能会等待来的。但有一种困境，就是我故事里面写的主人公的开场，他是健康 出现了问题。那健康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可逆的，就是 绝症。 对，当你身患绝症的时候，那你无法医治，这个时候你面对这样子的困境，你要怎么去面对生活？最开始我定义的这本书呢，它就是一个爱情小说，就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少年在他非常乐观的生活，但是当他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第一次喜欢的人的时候，但他明显知道自己不能够长久的存活在这个世上，那他怎么去面对这个感情，怎么去冲破自己的这个束缚，这就是当时我给自己的一个命题。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他的这种态度，他最终也没有向他喜欢的人表白，但是就一直默默的付出，陪在他身边，因为他知道跟他没有结果，但是他愿意让对方开心，然后也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这个秘密。那为什么在七年之后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依旧再版它呢？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这本书其实出版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读者是喜欢的，但是在七年之后的现在已经买不到这本书了，就这本书其实时效它已经过了。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虽然它是七年前的作品，但当我现在回头去看的时候，它依然给我带来非常大的勇气。在七年前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小人物，然后那时候也是个大学生，其实在还没有进入社会，然后对于很多东西都比较懵懂，也对未来有期许，但是也对未来很忐忑。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藏在一个藏在大众身后的人。其实那时候我很内向，然后我也不太愿意去跟人交流，甚至在很多时候我有一点小小的自卑，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我就希望把所有我想做的事，愿意想做但不敢做的事，就加附在了我的主人公靖海阔的身上，所以我就让他去勇敢地面对了这个生活。而在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所做的一举一动给我的生活也带了非常大的勇气，所以改变了我自己很多东西。当七年后我回头去看我曾经写过这么多本书里面，这本书无疑是非常特别的一本，因为他在阅读的人过程当中，我相信会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勇气，但是肯定读者是想不到他也为作者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 刚刚说到的这个男主角叫做季海阔啊，那个海阔就是海阔天空的海阔，这个名字起的其实跟你的这个最初的一个对生命的或者对自己人生的期许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是的，因为我当时就是觉得如果你要面对种种磨难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有非常广阔的胸襟，你才能够去积极的面对生活。所以给这个人物取名字的时候，就海阔这个名字是我一开始就定好的。因为加上其实这本书最早的时候呢，我是希望他就用五月天的歌名叫人生海海，因为人生海海它代表了非常多的意义，就是歌词里面的意义和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就是人生像大海一样，然后宽阔，然后波涛不止。但是在后来呢，因为很多原因最后没有用这个名字，然后换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叫做 睡 在 你 的回 忆 里。对， 我也挺好奇这个书名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应该叫活在你的回忆里会比较的正常的逻辑。睡这个词是怎么想到用这个词来形容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故事的开场它是倒叙的一个故事，但故事的开场其实就已经告诉大家海阔最后他是死掉了，但是他是用倒叙的方式给了大家他们大学时期的很多回忆，然后穿插着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会觉得一个人当他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最后的方式就是像睡着了一样，就是所有怀念他的人，铭记他的人，都会觉得他最后的样子都一定会记得，就是安静的睡在那里。然后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回忆的故事，但是他的一个状态呢，是关于一个已经逝去的人，在你活着的人的记忆当中非常鲜活存在的一个故事。所以最后综合了一下编辑的意见，我们就一起定了一个叫做《睡在你的回忆里》这个名字。对， 睡在你的回忆里，其实这个名字也很容易被人记住。它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层的含义吧。还有一层含义是，也许睡着了，这段感情就是被封锁了，但是它却深深的埋藏在你的心里。 对，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刚刚说到了男主叫季海阔， 对， 其实季海阔呢还有一个别称叫做 咸鱼， 咸鱼， 对对 对，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五月天的咸鱼。 我是一只咸鱼，不想承认，也不能否认，不要同情我笨，又夸我天真，还梦想着翻身。咸鱼就算翻身，还是只咸鱼，输得也诚恳，至少到最后我还有咸鱼不腐烂的自尊。我没有任何天分，我只有梦的天真，我是傻不是蠢，我想会证明有我的一生。我如果有梦，有没有错，错过才会更加明白。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咸鱼哈，其实把这首咸鱼的这个歌名赋予到了这个在洪翔笔下的这个季海阔，他的这个叫做外号上哈，是吧？叫他咸鱼。为什么起名叫咸鱼啊？ 就是其实当时因为定了人生海海这个主题之后嘛，就去把五月天的歌全都重新的听了一遍，然后翻出来，然后当时刚好也是听，其实五月天的很多歌他都是在讲小人物的励志和不服输，但是呢就是也要承认自己处于的位置，就是要认清自己但是不服输的状态，所以当时呢取名叫咸鱼，就是因为刚好听到咸鱼这首歌的时候，我发现诶，这个讲的就是季海阔自己嘛，就是他是一个没有什么特长，然后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大男孩，但是呢他永远能够给人带来热情，就像歌词里面说的，就是咸鱼翻身之后还是咸鱼，其实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也不影响咸鱼也有梦想。所以我觉得季海阔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很清楚自己没有什么特长，但是他也有一个梦想，他想对自己喜欢的人付出自己的所有，然后让他开心，并且让他获得他认为的幸福。所以我觉得咸鱼就是跟季海阔非常的相似，所以最后就给了他这样的外号。 虽然我不完美，虽然我很平凡，但是我也有很伟大的梦想，我也有很伟大的勇敢的追求的这种这种心理啊，包括这种状态。所以其实通过这个咸鱼这个名字，我们能感觉到啊，他所赋予了这个男主角不只是一种光环，他更多的还是赋予男主角一种强大的内心的力量。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故事。咸鱼季海阔啊，他是爱上了哪个姑娘，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后来失去了生命。 其实这个故事呢，他是讲了季海阔，他从小到大其实都是跟着他奶奶一起长大的，然后他的父母呢也非常的神奇，就是他爸爸是一个长期在外旅行的一个人，就每年呢会在一个新的城市或者一个新的国家给他寄一张明信片，告诉你我在这里，然后我希望你长大以后，因为给他取名叫海阔，也希望他能够走得很远，然后希望能够跟他一样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然后他妈妈呢是一个女强人，长期在外面赚钱，所以就是赚钱养家的一个女人， 经常会把钱寄回家。 对对， 所以他其实在书里写了一段特别有趣的，说妈妈的银行卡随便一刷，好像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能够把人给刷倒，就是 对，就他妈妈就是一个扮演着反正就是家里财政。 对，我找到这句话了啊。对对，说因为中考失利，但我还是进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因为我妈随便从卡里刷一笔钱都可以把人砸死，于是我此刻又深深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 对， 奶奶却不太高兴，她把我妈寄来的钱扔在桌上，然后抽着脸点了一根烟，她说除了这点臭钱啥都没有。 对，然后他就从小其实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他就跟奶奶长大的，就从刚刚我们描述那段可以看出，奶奶是一个非常洒脱的人，就非常大大咧咧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呢其实是他给了海阔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个重塑，就是他让海阔知道其实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挫折，包括像老太太一样，他到了老年只能跟孙子在一起，他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陪在他身边，但是也无所谓，老太太每天也过得很开心，就他的这种乐观感染了海阔，所以把海阔的性格也变成一种非常乐观的一种性格。所以在海阔就是 快高考的那一年嘛，然后他父母都离开了，他爸爸是因为在旅行当中的空难然后去世了，然后他妈妈是因为伤心过度也离开了，然后就因为双双的离去，对于海阔来说，按照正常的人来说，其实双亲的离去会让人痛不欲生，但是海阔就觉得路还要走，人生前面还有非常多的路，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又作为一个作者就是很残忍的又赋予了他一个最大的难题，就在这时候他患了绝症，然后这个时候他对自己的人生其实是有一个选择的，他的奶奶是告诉他说，因为你生病了你干脆就在家，但是如果呢你想去感受你未曾感受的世界，因为你还没读过大学，你还 放手去感受， 对，那你就放手去感受。 对，我在这儿要插一句啊，因为这个奶奶在书里描写的是特别的惟妙惟肖，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老太太。比如说哈，当海阔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她是这么描写，她说：“中考的作文是我的理想。”我没有高谈阔论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甚至把理想和梦想混为一谈，严重偏题，导致我的中考成绩并不理想。所以这个时候呢，奶奶不做红烧肉了，改做了小葱拌豆腐。她说：“你果然还是你老爸的儿子。”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样一个片段，生活片段哈。 对。 然后我中学的岁月就是我妈的金钱和我爸的照片陪伴下度过的，可是因为我可爱的奶奶，我从来不觉得孤单，也没有觉得人生乏味，因为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缺，我从那个时候就领悟到了生活要懂得知足啊。然后呢，奶奶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老太太，刚刚说到的这些都是她特别乐观的一面，但是她也很有坚强的一面。比如说高二那年爸爸遇到了空难，然后当时呢飞机是从澳大利亚飞往南非，然后这个时候就中间失事了，所以父亲就永远的坠落在了印度洋里。噩耗传来的时候，奶奶叼着烟冲进教室把我拉了出来，她不理会班主任在后面的呼喊，然后淡淡地说了一句：“你爸死了。”奶奶说得特别平静，就像她每次在麻将桌上胡牌一样，即使是大胡也泰然自若。这说到了奶奶这个性格啊，她其实有特别坚强和勇敢，甚至不畏惧生命或者是人生的风雨的这样一种气节。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海阔的性格很大部分是受奶奶影响的，从小到大，以至于所以在他在面临那么大的一个困境的时候，就是他知道自己可能接下来的时间都是倒计时的生活，然后他也觉得无所谓，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他喜欢的女生，叫做程程。然后其实在遇到这个女生之前，他没有谈过恋爱，因为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大男生，他在高中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奶奶一起疯疯癫癫的生活，然后也男生成熟的也比较晚，情窦初开比较晚，所以他到大学的时候发现哎，那女生还不错，但是呢因为他的生活其实是一开始就是倒计时的，所以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去跟这个女生表白，说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但是我要死了，我的时间不多，那你跟我在一起能多久能多久。所以他就是一开始非常的能够理清楚这个感情关系，不是说我喜欢你我就要去拥有或占有，或者是让你知道怎么怎么样，他就宁愿成为我们在里面讲了他是女主的一个无敌超人，就是女生这个女主呢，她也是一个大大咧咧，然后一个有点丢三落四的一个女生，也是非常平凡的一个，就我们经常在身边都可以看 到，不是那种特别天仙的， 对，她不是一个仙女型的一个女主，她就是一个最平凡最普通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女孩子往往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就这个弄不对了，那个弄不对了，这个需要帮忙，那个需要帮忙，其实就在这个时候 状况百出 的一个女主，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金海阔他就成为了女主的无敌超人，就是你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永远就像一个超人一样无所不能的在你身边帮你解决问题。其实里面有一个情节，我现在很多年后我想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那个程程呢，他为了就是像很多大学生一样，他为了漂亮，但是呢他又没那么多钱，他就去买那个护肤品，然后买打折的，结果买到过期的，就刚好处理的那批都是有问题的，然后别人处理完就直接关门了就走人，他也找不到售后，然后就去校门口买那种化妆品，然后买了回来涂了之后就过敏了，然后出不了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不敢出去吃饭，然后 海阔就是把饭卡给他，因为他把钱都拿去买化妆品了，他也没钱，然后海阔就把饭卡给他，然后告诉他你要吃饭的时候就刷我的卡，然后就给他弄那个面纱罩着。我就觉得当时这个场景其实是个多年之后我还是记忆犹新，是因为当时其实我们大学班上的一些女同学，她们真的就是当时有去买这样子的打折的这个护肤品，然后导致被骗的情况出现过，所以我就当时还蛮写实的。 好，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还是来自于五月天的，这首歌呢也是被洪翔作为这本书的这个叫副标题哈，叫做让我照顾你。 下在我心脏，回家的太阳红着眼眶，心疼你的模样，影子的悲伤也变得平常，昨天 很多人来说是一生中的最爱。 我就在你枕边陪着你入梦乡，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去远航，陪你微笑，陪你感伤，陪你去长巷，我们一起享受心灵的释放。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刚刚其实我们和洪翔一起聊了这个故事哈，挺有趣的。就这本书当中讲到的《睡在你的回忆里》当中的男主季海阔他的故事，但是刚刚没有讲完啊。季海阔他在他得了绝症的时候，他突然爱上了一个姑娘啊，这个姑娘后来呢，因为他比较大大咧咧，生活状况百出，所以季海阔就成为了他的一个 无敌超人。 无敌超人哈。 对。 在这儿我其实特好奇啊，因为季海阔其实我觉得他那么小的年纪他承受的特别多，比如说父母双双去世了，然后奶奶又那么大年纪哈，体弱多病，就是他的人生为什么会设置的这么惨呢？就一上来就是绝境哈，他不是说他人生这个剧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啊，后来有绝症，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一上来这个起点是比较猛的。 对， 我想问问洪翔，你在设置人物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当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是自身在一个非常大的困境里面。就当时其实我家里面也是出了一些事情，然后加上我自己当时过得也不是太开心，然后我就很喜欢写稍微有点悲伤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啊。然后我当时其实设置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是我自己其实不太清楚他最后的结局到底有没有去世，所以我也很希望是一来比较猛的是他在一个困境里面，但是他后面会不会有转机，就是我自己内心有期待。因为我一般写故事我不会一开始就预设好结局，我是跟着这个里面的主人公一起去成长陪伴，然后一起去经历的。其实很多人写东西都是这样子，所以当时呢我是觉得我跟读者可能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就是会有期待说海阔会不会后面其实没有死，然后海阔在后面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转机，然后怎么怎么样，甚至他到底有没有给那个晨晨表白，然后甚至他这个会不会是误诊，就是整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 就把你自己带入戏了。 对，所以但是在最后呢我还是给了一个稍微开放的结局，这也是其实跟我为什么要七年后再版这本书还是有一点关系的。是七年前的那本书呢其实结局是一个很开放的，然后大家看完之后呢，因为后面出现了一个人，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倒叙的故事，然后晨晨跟他心爱的人结婚了，在墨尔本，然后他我们的故事开始是海阔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却莫名的收到了一条叫做无敌超人发来的短信，就是我自己也在想这个人到底是谁，是海阔还是说他未来的丈夫张祥森假扮的海阔给他发的信息，就是因为他丈夫回国了，就留了他一个人在墨尔本，他还是那大大咧咧的，即使他生了孩子，他其实性格没有发生改变。那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也遇到很多困难，那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有一条短信出现，好像在窥视他的生活，在默默的帮助他，然后读者当时就很疑惑说这个短信到底是谁发的。其实在最后的结局我也没有交代这个发短信的人到底是没有死的海阔还是他丈夫，我给了一个剪影，就是最后的结局是有一个男生他穿着黑衣服然后一个背影在发短信，但是这是谁我没有说。然后以至于七年前有很多读者读完之后很喜欢这个故事，但他们都来问我，就说到底最后海阔死还是没有死，然后我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在七年后我再版这本时候呢，我加了新的内容进去，我加了一篇番外，加了番外之后呢，我在后记里面也相对简单的说明了我当时结局的一个安排，因为连我自己也对海阔的死有所不甘心和不舍得，所以我就希望他能够有不一样的，如果你认为他没有死那他可能就没有死，但如果你认为他死了那他就可能死了，所以我的这个结局是在于读者内心是否也怀有希望，是否也认为他也有转机，人生到了最后的那一步是否不是我们想的那种盖棺定论的结局，所以我才安排了这样的结局，也在七年后重新的阐述了安排这个结局的一个想法，所以这是为什么七年后要再版它，也是希望能说明当时结局为什么要这么写。对，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洪翔是一个特别充满理想，或者是怎么去形容他，就是我觉得他的故事其实不仅是讲了一个故事，就他的这个作品更多的是把他 对于自己人生未来的无限种可能放到了这个故事当中，充满了一些理想或幻想， 对， 或梦想。 对，因为其实在当时20岁的时候，你刚好还有再过2年就要毕业了，那时候我对未来真的是没有 很迷茫， 很迷茫，然后不知道未来其实是什么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你其实的看这个故事的心态是那种焦虑的、 烦 躁的，或者说不确定的，没有安全感的。 对。 但是现在你再来回过头来看啊， 我还蛮感触的，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觉得曾经那些好像很多曲折坎坷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就当时你会把很特别是学生时期，因为其实学生你看到的世界很小，所以你很容易把小的情绪放大，就会认为跟同学相处不愉快，或者说你觉得家里的一些事情就是会感觉已经是天要塌下来了，但是时间会慢慢告诉你，其实当你看到海阔这样子的，他都身体不好了，但是他还那么乐观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头去看，我就会觉得其实很多问题真的就是自己 已经不是问题了， 对，自己放大了太多的情绪去， 没错， 去 就是其实困难就是纸老虎，但是你把这个纸老虎变成真的老虎的时候，是自己被自己吓到了， 是的， 而不是真正的困难把你吓到了。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开心是纠结于那个点，我们自己放不下，就我们自己要反复的去想，失恋也好，钱丢了也好，或者什么手机坏了也好，就是我们有时候是自己很纠结，就是我们可以去想别的事情，但是我们想完别的事情反复的在想这一件事，你越是想他，这个情绪就会越来越放大。 所以我们老说啊，生活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所以其实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是 而不是说天天开心或者天天运气很好。为什么说运气很好呢？因为运气很好是件很意外的事情， 是， 所以当我们去真正了解到这个生命或者是生活的本质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不会那么的不开心， 对， 去想更好的一面，或者更让你开心和快乐的一面，我觉得这是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啊。但是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因为洪翔在这本书当中写到了，海阔一上来他其实是没活多久，然后就不在了。 对。 但是呢，在他死之前，他其实并没有跟他心爱的女孩程晨 ， 对，没有跟他表白。为什么你要这样设置呢？ 其实，就我们这本书的那个。封那个封面上面的腰封上有写，你还记得第一次爱的人吗？然后也写了一句话，就说这是一本就是你读完之后会大哭一场，但人会充满勇气的一本爱情小说。其实，因为我觉得，包括我现在啊，我其实一直觉得人生是充满遗憾的，就是很多事情是你是带着遗憾在往前走，就即使你后面很多事情你想把它做得更好，但是依旧不可能完美的去把每一件事情就完全按照心里的想法来做。所以当时我给他安排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一方面女主她有自己喜欢的人，她喜欢的人确实不是海阔，在那一刻就是她把海阔当成了一种陪伴，到最后她也不清楚这种陪伴是喜欢还是习惯，所以她自己很清楚让自己心动的不是海阔而是另一个人。所以如果是我作为一个作者，我也是希望笔下的人物能够获得她原有的幸福，就是她有自己喜欢的人了，那么如果海阔在这个时候向她表白了，那她要怎么办？而且海阔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的，他如果表白了会打乱这个女主的内心，然后这女主要怎么去选择呢？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依旧去选择自己心爱的人，会不会太残忍？还是说他干脆就是完全不知道这个秘密，而把海阔当成自己人生最好的朋友，在遗失他的时候，因为故事的后面他发现他不见了，然后他也去寻找过，然后去联系过，但是都联系不上，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就是也是会去惦记的。所以我是希望他把这种遗憾变成一种惦记，而不是因为很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我们人生当中走得越前面，就会发现一路上都在遗失很多的人，很多的美好，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慢慢的就消失了，曾经你以为可以陪伴你一辈子的人也在半途就分道扬镳了。所以我希望海阔在陈晨心中的存在是就像书名一样，睡在你的回忆里，他永远在他的回忆里面，然后没有消失过。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突然好想你》，也是来自五月天的。这首歌呢是在《超人》第三章，第二章《超人》之后的第三章，《突然好想你》。 听到你的消息。 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42，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哈，还有这个10分钟的时间，我们赶紧再聊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睡在你的回忆里》当中的故事。还是欢迎一下我们的这本书的作者洪翔，欢迎一下洪翔。 Hello， 大家好。 刚刚其实聊到的这个故事还是挺凄惨的一段非常唯美的爱情故事哈。这里边讲到了这个男主咸鱼季海阔一开始就去世了，然后呢他并没有向他心爱的女孩程晨表白，那但是在程晨后来离开中国去到国外这个去生活的时候呢，他的人生当中很多次都会回忆到这一段感情，后来他结婚了，所以他其实这本书的这个小说的结尾就是在程晨结婚的那个时刻。 对， 这个结尾很特别，就是怎么想到以结婚为终结呢？ 因为他故事的开始其实他就已经讲了是结婚，是他已经有丈夫，然后回忆起曾经那段往事，然后结尾的地方呢是因为他中间是他丈夫回国了，然后回国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其实海阔的这个秘密嘛其实只有他丈夫是知道的，然后他在去世前是相当于把陈晨委托给了她丈夫，因为她知道陈晨最爱的人是她丈夫，是陈晨的丈夫啊，就是张祥森，就是男二。然后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只有男二是知道整个事情的秘密的，然后他就回国。为什么回国呢？是因为这个坟墓要迁坟，然后那块地被政府买下来要建房子，然后所以要迁坟，然后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就留了晨晨一个人在墨尔本。然后在这个时候的结尾，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收呢？就是他在结尾的过程当中突然回忆起了，就是原来这么多年，就是曾经那个，因为整个故事也讲了差不多了，就这么 重要的一个人物，却缺席了一个他最重要的仪式，就是他的婚礼，就是一直陪伴他，一直陪伴他，却在他最后的婚礼当中缺席了。那么他认为这是让他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遗憾就是我认为会一直停留在陈晨心中一个重要的点，所以我才在结尾的地方放了婚礼的这一段。对， 其实就是前后呼应。 对， 这里边有一段话啊，这个是在如期举行的婚礼的现场啊，有这样的一段话，是吧？ 嗯。 这段话我觉得还是让洪翔本人来念一下吧。这段话，应该是一个总结，或者是也是对自己感情的一种交代吧。来，洪翔来现场给我们朗读一下，我配上音乐啊。 每个女孩的人生中都有一个男孩，一个不是自己最爱却极为看重的男孩。每个少女的人生中都有一个少年，一个可以为你默默奉献看着你幸福的少年。但每个女人却只能有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与你朝朝暮暮相守到老的男人。他不是男孩也不是少年，他是你的丈夫。 刚刚说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在婚礼的现场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你设置在婚礼现场要 对，其实他 要读的一段话， 也不是他要读的，其实是他内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有他一直认为海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重要又不是说跟你日夜相处的那个重要。因为我也问过身边很多人，是否真的有这样子，就是这么多年了，你们就是男女之间的朋友，就是不是喜欢，但是你就觉得他参与了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的这么一个人。那其实我身边真的还是有蛮多这样子的朋友的。对。 其实说到了这个故事的结尾，还不得不提故事的结尾还有一章，这一章呢其实是应该说是在七年前洪翔出版这个小说的时候并没有的这一章。 对，对， 对，这一章是番外礼物。 对对，就是这一章他的是一篇番外，是我后来新加的，就是七年之后。为什么会新加这篇呢？其实这篇也是补全了当时就是大家对结尾的一个疑惑，就是海阔最终的一个归属。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写这一篇呢，是因为在前面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看到的都是海阔跟奶奶相处的一个，而在这一章里面呢，其实有讲到另外一个人物，就是他的姥爷，就是他的外公啊，在我们南方人叫外公，然后就是他外公的故事。因为他外公是很早，就是在从小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时间不长，但后来就去了那个养老院，就一个孤寡老人待在了养老院。对于海阔很大的影响是他记得外公就是经常在读一本书，而且经常在回忆过去，所以这也是照应了我书名的那个回忆。就是为什么会安排这么一个角色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海阔其实从小他能够受到的影响不单单是奶奶那一方面的，其实他的外公也给了他另外一方面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对， 所以说其实在最后一章也是一个交代，很多人可能对于海阔，可能对于晨晨的后面的人生会有很多的期许或者想法，或者是也在好奇他们未来会走向何方。 对， 我也很想问问洪翔，你会再出一个第二部吗？ 不会，因为其实也有好多朋友问过了。那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它最美好的点就是落在了它结局的那个地方， 就是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就是 对 这种似说非说的状态是最好的。 对，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读者，就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我觉得是他心中希望是什么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结局就是他期许的那个样子。对， 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可以去自己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你希望这个故事是怎样结尾的。 对， 我觉得这就是读一本小说的魅力吧，就是他其实不是告诉你这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他只是告诉你这个故事 他有着怎样的一个可能。 对， 然后后面的一切都是靠你自己去想象去脑补。 对、嗯、因为今天也是七夕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它其实也还蛮符合今天的节日的。嗯，它讲的是大学时候的最纯粹最真实的那种感动和感情、嗯、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离开校园都不会再经历这么就是单纯美好的那个年龄段的，对对对、 嗯、 所以 感情， 对，所以可能这个标题里面的宣传语你还记得第一次爱的人吗、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还记得。 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把这本书介绍给大家，也是希望每一位听众啊，如果你现在正在听节目，无论你现在是在汽车上还是你是在用我们的 APP 在听节目，我都希望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能够去回想一下你的第一段感情啊、你的初恋的他，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对我们青春最美好的一个回忆，无论这个故事是怎样的，他是曾经开心的还是曾经有过痛苦伤痕或者是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但我觉得它都是值得我们去回忆的。 对， 嗯，其实马上就要到这个节目的结尾了，我还想问洪翔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在写小说的时候都会想到把它做成一个电影的剧本， 嗯， 然后其实这本书特别像、 嗯、 这个小说它的故事本身的架构就特别像小这个电影的架构。 对， 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影视化？ 我其实蛮早的时候就有想过，然后就现在在等待机会吧。然后因为这个故事它其实还是写的有点早了，如果说要把它做影视化的话，肯定还内核不变的情况下肯定要再丰富一下，因为我觉得我所经历的那个大学时代其实跟现在的学生他们可能也有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对 对 对， 哎，我想问洪翔，你觉得你这本书什么样的年纪适合读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它是一本大家都可以读的书，就是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一个书，但是呢就因为它是讲的学生时期的爱情、嗯、所以相对于可能有些已经走入社会或者说已经比如说我父母这一辈或者更老一辈的，就他们肯定会觉得 没有共鸣， 会觉得稍微幼稚了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本回忆体的一个去看一下90后的大学生活青春和他所经历的爱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甚至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90后的这些群众、嗯、就是读者，他们应该还是蛮适合读这一本书的。 而且其实我在这本书封面上看到了一张照片，这个是特别吸引我的。这本书是淡蓝色的，然后冬天的雪景，然后一个姑娘然后 抬着头， 对，抬着头，她的发梢都是有一个一个小冰珠的、 嗯、 对，雪凝结成的小冰珠，特别的晶莹剔透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场景，她这个姑娘遥望着远方在想着一些事情，这个场景特别的唯美，就让我想到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可能都有一段难忘的感情啊，难忘的故事。嗯，其实她可能很长时间都冰封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呢不妨碍我们去在一些特别的时刻，比如说像今天去打开它，去再回忆一下，然后再把它安放到它应该在的地方，就是睡在你的回忆里。 是， 嗯， 对的。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洪翔，谢谢洪翔， 谢谢一丹姐。 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